最后一天享受69元喝半个月羊奶粉的机会了，那现在就得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好，如果此刻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处于战线状态的话，请一定不要放弃，因为错过了今天69块钱的价格，明天的瑞麟羊奶就要恢复到99元了，所以各位加油打电话吧，4007106108 4007106108。 温岭知识热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提起孔光呢，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了。在汉哀帝时期，因为孔光的不识时务，反对董洪的一国两后的伟大构想，结果被傅太后一网打尽，回家种田去了。其后随着傅太后的去世，汉哀帝又把孔光召来任光禄大夫。也许是受这次风波的影响，孔光入朝再为官时就变得识时务的多了。孔光当年在做御史大夫的时候，董公曾在他手下做一名御史官，等到董贤做了大司马，和孔光并列为三公，汉哀帝就让董贤登门拜访这位父辈的老上级，为他争取人气上的支持。孔光知道汉哀帝对董贤的感情，生怕一不小心得罪了人家，就在获知董贤来访的时候，早早地穿戴整齐，站在府门外迎候。董贤的车马到达之后，孔光就退入府门迎接。董贤进入孔府中院门，他就退入房门里。董贤下车时，他又从房内出来拜谒。这样的礼仪已经远远超出了迎送同僚的规格。董贤回去之后向汉哀帝提到了这个事儿，汉哀帝大喜，当即拜孔光的两位侄子为谏大夫和中常侍。后来随着王嘉的死去，汉哀帝任孔光为丞相。此时王莽意识到仅仅亮出王太后的王牌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把名儒孔光拉到自己的阵营里来，才能收揽天下儒生之心。王莽一方面处处优待和尊敬孔光，另一方面积极收编孔光的女婿甄憨为己用，把他从一个小小的县令提拔为侍中兼奉车都尉。奉车都尉和驸马都尉类似，都是掌管宫中的车驾，都是皇帝的近侍官员。俸禄和列卿、郡太守一样，都是2000担。甄憨在孔光面前扮演的角色，有点像完顺之后的王太后。王莽如果需要打击哪位官员，就自己先起草好了奏章，然后交给甄憨，让他打着王太后的旗号去找孔光出面上书弹劾。孔光惧怕王莽的权势，自然不敢拒绝。王莽则提前做通王太后的工作，往往是孔光的奏书报上来就会顺利通过。 在除去了王室内部的危险股王红之后，王莽眼中还有一个危险股何武。何武早年虽然是受王氏家族王殷和王根的举荐发迹的，但是在汉哀帝的时候就以顺风倒的态势倒向了当时风头极劲的傅氏外戚集团。何武是四川郫县人，兄弟五人都在郡中为官。何显仗着自家的权势经常偷税漏税，市场掌管赋税的官员要把他依法逮捕，何显大怒，就找机会报复他。何武却说，因为我们家在租赋徭役方面没做众人的表率，奉公行事的官吏不也应该这样吗？事后何武还专门找到蜀郡太守，举荐掌管赋税的官员为太守族使。当地官员百姓听说这件事之后都叹服何武的气量和胸襟。后来因为太仆王殷的推荐，何武出任扬州刺史，九江太守也在其监察范围之内。当时的九江太守那是赫赫有名的大儒戴胜，戴胜和他的叔父戴德均以研究理学见长，并形成了独特的学说体系，成为今文理学的大师。现在的《礼记》版本就是在戴胜的解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戴德号称大戴，戴胜则称小戴，两个人合称为大小戴。应该说小戴这个人什么都好，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不依法行政，不依律对囚犯进行判决。前任刺史认为他是个大学者，就处处宽容和忍耐他。等到何武做刺史，巡行辖区审查记录囚犯罪状，发现了多宗审判不实或者量刑不准之处，就向戴胜下发整改通知。但戴胜却对刺史部的要求置之不理，还不屑一顾。何武一个毛头小生懂什么呀，竟要扰乱别人治理政事，这不给我添乱吗？何武没进行反驳，而是选择了派人暗中收集他的罪证，然后把铁证放到他面前。戴胜是又惊又怕，为了保全名节，他很识时务地选择了主动辞职。没过多久，他又被征为博士，重新入朝为官。就在朝臣当中四处说何武的坏话，何武听到了这些却始终不宣扬他的不良行为。后来戴胜儿子的门客聚合做强盗，被官府给抓了，拘囚在庐江。戴胜以为儿子这一次是必死无疑了，但是何武考虑到他只是从犯，就判了他的有期徒刑，并没有把他送上断头台。这件事之后，戴胜对何武是敬佩有加，专门登门拜访以谢其恩。何武仁义厚道，好举贤任能，做储内史时看重公圣公社，在沛郡看重唐林唐尊，等他做了公卿就向朝廷推荐他们。可是他憎恶结党营私，考察文职官吏一定向学者了解情况，考察学者一定向文职官吏了解情况，来相互参考检验。要任命官吏，先订立规则条例来防止阴私请求托付。何武属于这样的人，在位时不声不响，总在潜移默化之间把自己的辖区治理得井井有条，没人感觉到他的重要性。只有在离任之后，人们才发现好多事情离不开他，又常常地怀念他。王莽的眼睛里边 自然容不下这样一位颇有声望、正直刚毅的人物。于是乎，他没有丝毫手软，找了个理由，就让他回家抱孙子去了。话说王莽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就以快刀斩乱麻的态势肃清了他眼中的不安定分子，并且培养了以王顺、王毅、甄丰、甄憨、平衍、刘歆、孙建七个人组成的亲信集团。为了方便呢，在这儿咱们叫这七个人为七小虎。其实这七小虎来头都不小，王顺和王毅就不用说了，他们的父亲王殷和王商都曾在成帝朝是首辅大臣，因此他们两个是七小虎中的大哥级人物。甄丰曾在泗水任王国丞相，且在成埃两朝都是公门宿卫。甄憨是孔光的女婿，在王莽的威逼下成为他的爪牙。平衍是汉哀帝时丞相平当的儿子，来自名门之后，实力也非同小可。刘歆是当年的儒学派四人帮之一的刘向的儿子，也就是刘更生的儿子。刘向被贬为平民之后，刘歆到汉哀帝时期才因王莽举荐而担当整理典籍之重任，于是对王莽感恩戴德，誓死相随。孙建在汉哀帝朝初年就为护军都尉，相当于军队里的监察官。汉哀帝末年升任执金吾，拜右将军。他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王莽在军事方面的贤内助。七个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配合默契。用汉书里面的说法啊，王莽以王顺、王毅为腹心，甄丰、甄憨主机段，平衍领机事，刘歆点文章，孙建为爪牙。完成人事布局之后，王莽立马就来了个投石问路。为了笼络人心，他决定从野鸡身上大做文章。于是他暗中派人到益州，暗示越长氏部落进献白雉。那白雉是什么呢？就是野鸡。益州刺史部的治所在成都，管辖的范围包括现在的云贵川等西南部。这些地区啊，都是以少数民族部落为主的。越长氏部落是在越南南部热带丛林当中的一个部落，跟益州刺史部的辖区相接壤。所以说呢，从这里找一只野鸡，那太容易了。平帝元始元年正月，越长氏不远千里上京献上白雉。王莽大喜，立即禀告太皇太后，将白雉放进宗庙，当神物一般供养了起来。按理说呀，这只野鸡就算是世上少有的珍稀动物，那也难登大雅之堂吧，更何况是一个堂堂一国最神圣的地方，宗庙。但王莽这么做，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鸡，在于周公也。原来当年周公姬旦辅政周成王的时候，越长氏不远千里给周王朝进献了一只白野鸡。那真是千里送野鸡，礼轻情意重。感动之余的周公为此还专门造了一副司南送给他们，目的要让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去。王莽重温周公的典故，目的只有一个，欲与周公试比肩。众大臣都是聪明人，自然领会到了王莽的意图，于是乎纷纷上书说王莽恩德四方，要求效仿周公的古制，参照霍光的规格，增封十邑，筹起爵邑。更有甚的，直接说王莽的才干可以和周公相比了。 当年周公因为辅佐周朝有功，世人都称他为周公。现在大司马安定汉朝，造福百姓，理应称为安汉公才好。只有这样，才能上应古制，下准形势，以顺天心。对于群臣一浪高过一浪的上书，王太后二话不说就批准了大家的建议。王莽自然是看在眼里，喜上心头，但是必要的作秀表演还是要演的。于是他马上对王太后说了句不可以，理由是拥立汉平帝是孔光、王顺、甄丰、甄憨和我共同努力的结果，个人的这点功劳微不足道，还是恳请太后对他们四个人进行封赏吧。四个人当中，除了孔光以外，王顺、甄丰和甄憨都是王莽的亲信，而甄憨又是孔光的女婿，孔光现在也算是挂靠在王莽身边的亲信。果然，王莽前脚刚走，甄憨后脚就跟进来，对王太后鸣不平，一上来就教了王太后一个关键词：无偏无党，王道商商。接着又分析，王莽雍皇之功劳最大，不先封他，不足以安民心也。对于这样的结果，王莽表示不能接受，说要封就封孔光等人。王太后没办法，只好亲自去给他洗脑，却吃了闭门羹了，因为王莽称病不能见客。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王太后没辙了，只好先依了王莽的意思，先封孔光等四个人。结果孔光被封为太师，王顺被封为太保，甄丰被封为少傅，甄憨被封为成安侯，然后再找王莽入朝收封。王太后满以为这次王莽会如他的意，可是呢，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王莽还是以即未去并未遇，恕难从命，他拒绝了。这时候以七霄虎为首的朝臣们又开始发威了，他们对王太后来了个联名上书，中心思想只有一个，驾封王莽。于是王太后就再次下诏，任命王莽为大司马兼太傅，赐安汉公的封号，加封十邑28000户。梦想变成了现实，王莽内心虽然狂喜不已，但脸上却显得异常的平静。他诚惶诚恐地表示，只接受安汉公的名分，不接受其他封邑，并且说，如果天下百姓都过上了小康的生活，他再接受也不算迟。群臣们自然不同意了，王太后只好再次下诏，王莽既然要将作秀进行到底，他自然就不会接受。非但如此，他还提出了自己的几个意见：要封汉宣帝子孙36人为公侯，封太仆王运、右将军孙建等25人为关内侯，并赏赐封邑，诸侯王、列侯、关内侯的继儿可以继承其爵位，凡刘氏宗亲当中因罪被取消爵位的，免除其家属劳役赋税，享受生活保障；凡是属于廉吏的官员，每人增加400担俸禄，取消各种苛捐杂税，减轻农民负担；俸禄在200担以上的官员，适用期内享全俸。种种恩惠毫不利己，专门为国呀。王太后颁布实行以后，那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朝野上下，王莽是被人交口称赞。据说从此以后，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场面， 整个朝中只知有王莽，不知道汉天子了。都是水呀，何必装纯呢？都是狼啊，何必装羊呢？都是人，又何必装犊子呀？第一次作秀取得圆满的成功以后，王莽是再接再厉，马上又弄了一个作秀表演。这回还是打的动物的主意，没再弄野鸡，而是弄了一头牛，还不是普通的牛，是犀牛。元始二年二月，黄之国入朝献犀牛，庞然大物犀牛的到来引起了朝野上下的震惊。一来在当时，那犀牛绝对是珍稀动物，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二来他们从来没到汉朝来上过贡。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呀。更令人震惊的是，这时候朝廷接到官员报告，说在江里边发现黄龙出没。这同样的手段，同样的方式，王莽该做的都做了，现在就剩下七小虎来圆场了。于是乎，太师孔光联合七小虎发表了这样的联合声明：犀牛和黄龙这两件可遇不可求的祥瑞，说明大司马的功德已非周公可比，现在应该举行超级宗庙祭祀，把这样的好消息告慰九泉之下的皇室列祖列宗。应该说呀，这样的联合声明那是太有号召力了，按孔光的想法应该达到一呼百应的效果。可这回呢，他又太过一厢情愿了，他们的联合声明刚一出炉就遭到了当头一棒。打闷棍的人是大司农孙宝，他说了，昔日周成王的时候，周公和昭公都是大圣大贤的两个人，他们之间时常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可如今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是异口同声，难道说我们都超过了昔日的圣贤了吗？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咿呀，官场是恶，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朝中的多数官员联合声明说，大司马王莽已经功高盖世了，还得往上升官。可是呢，却得到了大司农孙宝的当头一棒。孙宝说了，昔日周成王的时候，周公和昭公那是大圣大贤，他们之间时常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可是现在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是异口同声，难道说我们超过了昔日的圣贤了吗？孙宝的话就像一颗炸弹一般，炸得朝中大臣们发出惊恐的骚动。那么这个孙宝又是什么来头呢？竟然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这个孙宝

有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机，大伙的杀斗声又声又声，在秘密树林里，跑出了万代同志的宿营，在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我司令好心的兵力，没有谁只有穿梭的敌人，心上千上千两千两千两万两敌人往北走，我们都是神枪手。 三，你的故事天地，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00，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 却可以细细聆听，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谢谢你。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啊，我们把心脏与我们相关的这些这个部位，身体的部位啊，我们讲到脚了，我们讲到后背了，至阳穴、左心枢、手指的肚、手指纹和手上的心脏点，我们也讲经络了。哎，我们要知道讲心包括内容很多，它也有个心经，是在腋下，穴位不多，它这个公交线比较短，从腋下的极泉手臂的内侧一直到我们手心4-5指循行，这是它的心经路，9个。实际上如果再往深处讲，它还有个心包经。心包经在这个传统医学来理解，就是心脏的外围，保护心脏的。一旦受到外邪的侵袭，它起到带心而受之，实际上呢，就是心脏的警卫，保卫心脏的。来到外邪的侵袭，首先它去这个挡箭牌，起这个作用，就是起到呢保护心脏的作用。就我们常说的这个内关穴。哎，它就是心包经，啊，我们又从经络了解呢，啊，还得要知道心与小肠相表里，啊，这是呢属于阳经，经络大家要知道，它是呢，就是五脏六腑都有自己一条公交线儿，啊，这个要清楚，啊，而且这公交线儿的穴位就是呢站点儿，啊，脏有脏的，啊，你比如说心脏。哦，心脏有一条经络，心脏与小肠相表里，啊，它里边呢是一脏一腑，一阴一阳，一表一里，它们之间还有个影响，啊，你比如说，你要说理论，大家可能记不清楚，你要说到呢具体情况，这个大家就理解的就容易多了，啊，有时候有心火，啊，怎么知道？哎呀，尿得特别黄。这叫什么？心火下于小肠，心与小肠它们之间有生理上的联系，病理上的影响。通过接小便，哎呀，惊慌的啊，这又火了，哪的火呀？我为什么要讲这一点？这夏天特别容易出现，天气比较热，出汗消耗比较大。另外呢，心通于啊这个夏季，心很容易受热。什么叫通啊？大门打开了，就很容易和外界进行交流了，就很容易在夏天这个心受热受暑， 啊，为什么说用讲的夏季养心这个通字我们要理解的，这就讲的比较专业了啊，尽量用的一些比喻啊，啊让大家明白啊，明白自己的生理，有心脏，心脏有经络，心脏与小肠相表里，在24小时开这个心经，这都是夏季养心应该讲的内容，这个好记。一天24小时什么时候开心经啊？心经属于什么？心经属于火呀。一天呢、啊、太阳最足的时候，那什么时候最足啊？11点到1点最足了啊，是白天的11点到1点最足了，这时候开心经，说的是一年四季，每一季相应的对应的是我们的五脏。一天24小时12个时辰嘛，正好对应什么呢？12经。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这个，就是发现现在就是说人们在挖掘中华民族传统的博大精深的医学，而且呢把这些传统的古人总结出来的经验啊运用到我们实际当中啊，比如说我们在针灸子午流注的针法就是这样，按照时辰来扎针取穴，现在发展到什么呢？按时辰开哪经服药，这可能大家听见有的清楚啊，有的还不太十分清楚，正好开心经的时候，你这时候服上治心脏的药，哎，这个效果不一样。我们讲的不是单纯理论，你就得结合实际讲。那翻过来之后呢，我们说了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那有关系了啊。我们说到扎针，我们也不能扎啊，大中午人家大夫都吃饭最大的，咱们宣传不是以指代针吗？哦，对呀、啊。那么着你中午的时候，在11点到1点，那你做做心脏按摩，做个10分钟，正好吗？开这个心经的时候，通过这个经络的传导吧。啊，另外服药也是一样。你看我们介绍的夏天，啊，有人血液循环不好啊，我们告诉大家。服些什么呢？复方丹参片。什么时候吃的最好？我的方法跟临床医生开那个方法不一样。我们告诉大家什么呢？4片，一次就吃4片，而且呢在11点到1点这段开几经时候吃。有人肯定还问了，饭前吃饭后吃？哎，最好是饭后吃。所以说你看我们给大家讲这个养生保健饮食，我讲的特别细。早晨几点接大便，我们都跟大家说了，5点到7点，这是开大肠经。这时候你接大便，符合生理的规律啊，先泻后装。7点到9点这段是开胃经。哎，我们提示大家7点半吃早点，午饭时候呢不要吃完了，11点半。就可以吃了，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可以吃复方丹参片，晚饭也不要吃完了，晚饭不要晚，记住这句话，因为晚饭之后还要运动，所以这个时间我们也给规定了，11点半吃完饭，12点完之后半小时我们就可以正好吃这个什么复方丹参片，正好在11点到1点这个我们这时候服下复方丹参片，这有什么好处？我们过去讲过这个问题，可能新朋友都没听过。一些重要问题，我们都要能记得，我们把它记下来，是吧？每年到夏天，我们应该注意什么？把它记下来，到年年中我们翻。哦，到夏季我们翻夏季，把讲过的、行之有效的这些方法用到我们夏季的生活当中，那这样你的身体啊，春天把肝调了。夏季把心调了，秋季呢把肺调了，长夏呢把脾调了，冬天呢把肾调了，五脏六腑通过一年四季啊都调过来了啊，我没病你也调调，就说这屋里你经常啊去搞卫生，不要等脏厉害了你再搞啊，这个道理身体都一样，保持我们体内的清洁 不要成为身体是藏污纳垢的地方。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借天时。什么叫借天时？利用这个夏天新陈代谢快啊，我们清理心脑血管方面的垃圾。我们说了血脂高啊，油脂的东西，那么血管里的这些体内的这个油脂的东西应该有温度时候它好清理啊。啊，你到三九天你在我清理清理体内的油脂东西吧，可能吗？那就困难多了，不是说不可以。所以说借这个借天时，我们要把这个借天时三个字儿，不是一听就过去了，怎么去借，哎，把它听明白了，把它融在我们生活当中，紧密的和我们的饮食和我们的运动量，你到夏季了，人们的起居睡眠它就不一样了，这块内容相当多。接着呢我们还得拉回来说什么呢，我们说了跟脚跟后背跟前胸是吧，跟手臂内连和手指，我这么都说完了啊。我们昨天说到什么心开窍于舌，这一点呢可能大家都知道，中医望闻问切，其中有一点叫望舌，如其呢心开窍于舌，通过舌的舌质、舌的形态、舌的颜色啊，我们可以去厚我们这心脏。所以我们知道啊，为什么我们经常跟大家提醒，早晨呢你洗完脸站在这镜子前面伸舌头看一看，这个呢就能够厚出我们心脏的一个情况。你比如说我举个实实在在的例子啊，有些人呢照做了一发现一伸舌头，哎呀我舌头偏了，中风先兆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方法多简单呢，舌头一发偏就甭问了，中风先兆，就是咱们说的脑意外啊。有人不信，不信没关系，你可以去医院赶紧查去，这些不是说啊我发明的啊，我是把这些东西学到手里，把它系统的捋出来，捋出来之后呢我们进行宣传。有些人别说舌偏了，说话不利索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半边身子没劲儿，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脚踩棉花套子，走路跑偏，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使我们这个病没有及早的采取救治，这时就是火山爆发，就是着火，就是发洪水啊！这个危险性非常大。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反复强调这个，这个威胁人们健康，乃至于生命，这些重要的东西反复的强调，早发现吗？早治疗。没有后遗症，哪来的后遗症啊？因为你没这方面知识，结果怎么样？最后他瘫了，中风了，脑出血了。你再怎么治，你哪有说刚一发现马上去医院查出来，确定以后赶紧治疗，基本上都没有后遗症。要避免了，就因为这个病，造成自己受罪，家人受累，这是一个得了这病是无底洞。你有多少钱？你家里有多少人伺候？没完。好的人有多少？三之一。像这些病通过早发现早调治调结合，很快不少例了，发现以后一个来星期不出十天并没出现半边身子啊瘫了瘫痪了，没有。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 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你把这个听透了，这都是老年朋友的常见病多发病，我们一个一个都给他记住了，这是老年病，我千万不能得这病。你得自己心里有个想法，等你没有知识，你没有这愿望，心有的得了还不知道了，得了以后还反复发作了，你说他知道什么呀？栽了跟头还让他栽跟头，现在临床就是这样，有的复发三次，有的四次，甚至五次，最后完了就躺在床上受罪了吧。咱们先别说长寿，活着之后你别受罪，活出个质量来，在健康的基础上我们再讲长寿。那病病歪歪的，吃也不能吃，翻身都困难，大小便不能自理，那活着呢是什么？遭罪了。所以说这个病啊，我们谈到舌头时候，谈到心脑血管时候，我们一定要谈这个观舌头。哦，天天观察，很多人就通过我们讲这知识发现自己舌头偏了，引起了高度重视，消灭在萌芽时。你谈了住了院，是不是需要有陪床的？你有陪床，是不是有需要送饭的？你再等等这些事儿，哎呦，以后记住四二一阵型了，有一个瘫痪在床，说实在就百年。我们大家又没有这个远虑，将来有一天发生这个，那事儿罗了刚事儿的，就差一天效果都不一样。但是呢，就是你会不会，你懂不懂，你听了没听，听了你重视没重视，重视了你查了没查。也有的人同样是听节目，他把这一条他记下来，记来他就观察动脉硬化了，有高血压的这些患者，哎，我有高血压，不仅仅是在治疗高血压，你还要防止因高血压引起的其他的症状和疾病。你就发现很多的人中风以后他的血脂是不高，哎，所以这些就是规律，我们把这些现象融起来告知大家。另外通过这个舌还可以看出脑的一个病，还可以看出他是不是有脑萎缩。你就看他那舌尖，他舌尖啊，他没有尖牙印，他这个舌尖，舌尖属筋嘛，实际上连着脑，它都属于上焦，所以呢它是舌尖出现齿痕，就说明了这个气就上来了，清气上不来了啊，上不来也达不到心，长期造成缺血，大脑缺氧，所以呢营养供不上去，它最后容易造成。所以我们告诉大家这个方法简单不简单，因为脑萎缩现在都需要查着，等你知道是脑萎缩怎么样，大夫告诉你世界都解决不了，在这方面就一个突破。我们虽然没有化验室，虽然我们没有检测设备，哎，你就通过这个有形于内必形于外，哎，我们就能够哦知道它是一个气上不来，你血就上不来，必形血一形嘛，所以造成心肌缺血啊，这样呢哦就知道了，长期缺血缺氧就会造成它的功能降低减弱了，所以就容易发生心肌缺血了，发生啊，哎，脑供血不足啊，必减对脑萎缩。你看这个方法，如果大家掌握了，大家都害怕得心脑血管疾病，你怕解决问题吗？解决不了。脑萎缩我们说了，我们国家现在是老年社会了，现在就是1.8亿老年人，65岁以上将来要有20%，大家算算账。有时候我们为什么要是吧老讲这些东西，1.8亿是吧，我们再刨去不足65的，不足65的，我们1.8亿，我们就打出去是吧8000万，65岁的我们就打1亿，就打1亿的20%，你知道多少人将来要得脑萎缩？2000万，这是我们是说的最保守的数字，你怎么就能不加入呢？这是今天呢我们又呢再一次把这个通过舌来查这个脑啊，我们第一啊就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啊脑中风舌头偏了，第二出现齿痕，这个对脑来说就是脑缺氧，头老迷糊，见着人挺熟的就是想起了名字，进了厨房拿什么东西呢，转了一圈，转了2圈也没想起来，又回到屋里 待会儿才想起来，刚说的话，刚交代事儿，扭头就忘。就这个你就要提示小心了。我们下集讲什么？讲心脑血管，养心。下来我们接着说什么呢？说我们这舌头啊，我们跟大家说了，观察舌头要观察它的形态啊，要观察它的舌质，观察它的舌苔，是不是这意思？所以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舌头尖属心。第一呢，我们说的是虚症，齿痕的哦，就说明气上不来。气上不来呢，我们就接着推理，气行血一行了，血上不来。所以呢，一方面是吧，我们诊断就是大脑缺氧；另一方面，我们诊断可以诊断它心肌缺血。好了，这大家就记住了哦。出现舌头有齿痕啊，这就表现你是吧，心肌缺血了，大脑缺氧了，这多清楚啊！好了。这是虚症，那么我们再说说什么呢？瘀症。我们呢说到这个查舌质是吧？我们的一个舌的颜色应该是呢淡红的，这是正常颜色。可是呢，有些人出现的舌头是什么呢？紫暗颜色，很深很深，这就说明了瘀症了，血瘀了。这时候的血瘀就说明关系着血管、心脏和大脑。这不就清楚了吗？这时候你就首先给自己的体质，给自己疾病就定性了，你是瘀症，你是虚症。好、哦、舌头紫暗，这都是瘀。好了，首先呢你别慌，人有意得病了就慌了，你先把你的病的性质你自己最起码要搞清楚了，是不是啊？说我们原先不清楚，有人说我们不是医生，那医生不都是学而知之的，哪有生而知之？很多的朋友人学得非常非常的好，是不是？这是一个。如果你再往深处查，你还可以查一查舌下静脉，哎呦，又粗又黑。所以我们把这两条跟大家说，一个虚症，一个瘀症，是吧？另外我们也说一说夏天了容易有火，大家一定要记住，是吧？有些人呢一有火他是乱吃下火药，这个火呀，你得分出来。你比如说你是虚火还是实火啊，是不是？这是第一。虚火和实火治起来一样，实火你可以用苦寒的药，虚火如果你也用苦寒的，大错特。所以有人说了，我不知道我是虚火是实火呀。虚火和实火你去怎么鉴别？首先第一，我们就告诉大家，凡是上了年纪的属实火的人不多，太少，所以你这个你要知道要特别慎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还得分清楚你究竟是哪一脏哪一腑的火。哎，你别说有火了乱吃。所以说呢，你心火你就去心火，肺火你去肺火。所以老百姓一般 吃这药，他不管你的哪儿有火啊，一提有火心黄解毒是吧，黄连清胃三黄片，哎，都吃这些。一定要不要乱，我们曾经说过千万不要三乱，乱吃下火药，乱吃补药，乱吃抗生素，这些结合这个误区，我们讲这知识就是避免它乱。实火你能看出来你的舌头是什么，特别红，如果红太厉害了以后会出现什么，出现两个方面，这个舌头尖红说明有心火了，再发展之后舌头尖是不是有红点了，有红点的时候你就可以诊断你睡觉做梦，而且呢烦，心烦意乱。还有一个方向，心火下移小肠，还有一个严重的还尿痛。夏天你出汗的人消耗特别大，一定要多喝水，我们讲六到八杯。在如今爱出汗的人看看你尿颜色一深，说明就有火了，知道哦，我水少了。你别等我出现了尿痛啊，你就发生尿路感染那容易，是不是？尿道炎、泌尿系感染了，说你一发现舌头尖红，你赶紧去食调，还不需要吃药。所以这个心火，夏季通心就大门敞开了。敞开之后，所以天气比较热，很容易直接，是吧？这个心就容易有火。而且还特别容易属伤心。今天我们说这个主要是讲到心和脑，

声音。 7月13号到7月22号，来。